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今天继续我们的奥林匹克这个话题。奥林匹克运动呢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杰作，它将体育运动的多种功能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影响力呢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在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和新闻媒介等诸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构成了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文化景观，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愉悦着人们的身心，更以其强烈的人文精神催人奋进，生生不已。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一起走进奥林匹克运动。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5课的第二个单元，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90页。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课当中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火炬、火把 torch torch torch 火炬、火把。这个火炬呢在英语中它还有很多其实特殊的使用，比如说这个现在人们非常关注的这个火炬接力啊Torch Relay， 其实就用我们那个接力赛那个词 Relay， Torch Relay， 火炬接力赛。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火炬火把发出的光也可以使用 Torch Light， Torch Light， Torch， Torch Relay， Torch Light。 接下来一个词，体育场 Stadium。 Stadium Stadium 这个词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从拉丁语中借过来的，我们从它的名词后缀就可以看出 UM Stadium。 当然了这是一个单数的形式，体育场的复数呢要把 UM 去掉变作 A Stadia 体育场。当然这种变化呢大家其实接触很多了，比如说这个媒体媒介 Medium UM 结尾变作复数 Media 媒体，是吧，有很多这样的词。再比如说Social stratum 社会地位 ，social stratum 名词。当然，体育场的 stadium。除此之外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体操馆啊，运动场。在西方呢，更普遍的用法呢，那就是把它叫做 gymnasium， 简称为 gym。一般在国外说 go to gym， 指的就是就去健身了。 stadium， gymnasium。接下来一个表达，互相彼此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大家注意它的连读 ，one another 连读为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彼此互相。但是大家记好，这是指三者及三者以上的互相，两者之间的互相呢，我们还是采用 each other。 来了解一下其中一项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击剑 ，fencing。 fencing， 我们都知道 fence c e 结尾，去 e 将 i n g 变成了抽象名词 fencing， 这里就不是保护了，而是指击剑。 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人的耐力，耐力 endurance endurance。 在英国英语中呢我们可以读作 endurance， 但是在美国英语中呢我们发音就比较浊化一点了， endurance endurance。 我们都知道耐力这个词呢它来自于它的动词 endure endure， 忍耐忍受。一般我们说呀这个去掉 ance 这个名词后缀然后改为词尾 e 就可以了， endure。 一般我们说忍受某人做某事， endur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忍受。除此之外啊，这个 endure 除了可以变作名词 endurance， 也可以变作形容词 endurable， 去掉 e 变作 able， endurable 表示持久的耐磨的。 endurance endurable。 另外一项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举重 weightlifting weightlifting， 这是一个复合词了， weight 名词 lifting ing 形式，这是一个典型的 compound， 直接用 weight lift 做动词举重。 好，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词，现金现款 cash cash cash。 它在做名词时可以表示现金现款，但是呢有时也可以用作动词表示把什么什么兑换成现金，比如说 cash the check， 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值得一提的是呢， cash 也可以变作具体名词，那就是在 cash 的词尾添加 IER 三个字母 cashier。 cashier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收银员、出纳 cashier。 但是呢，还有一个挺特殊的现象， cash 词尾呢再添加MERE 四个字母 Cashmere， 就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这个羊绒了，羊绒衫 Cashmere、 Cash Cashmere 都是很昂贵的。 OK， 奥运会的第三名通常获得的是铜牌，黄铜的奖牌 Bronze。 一般我们说这个铜牌啊 Bronze Medal铜牌，但是一般在国外啊，这个金银铜牌这个牌它就不说了，直接是这个是 gold 还是 silver 还是 bronze。 如果能够获得一块奥运会的奖牌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奖牌 medal。 我们说这个金牌 gold medal， 银牌 silver medal， 铜牌呢 bronze medal。 好，接下来一个表达是和什么什么相似， similar。 这个词在使用时呢，比如说这个 A 与 B 相似， A is similar to B， 注意它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B similar to。 那么通常 similar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作名词 similarity， 也就是在 similar 的词尾添加 ity， 这个拉丁语中的名词后缀 ity， 可是发音呢就要发生了变化，形容词 similar， 名词 similarity。 一般我们说 A 与 B 之间有相似之处，大家记好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There is similarity between A and B。 奥运会使各国运动员之间呢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结成友谊或者是构成 form。 通常我们说与某人结成了友谊关系，和某人结成了朋友， formThe friendship， 或者有时我们也可以不用定冠词的 form friendship with somebody， 与某人结成了友好的关系，与某人结成了朋友。当然 form 有时也可以表示形成、构成 form， 比如说这个 A forms B， A 使 B 形成了。当然它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 in the form of 表示以某种形式而存在。 奥运会还可以促进各国之间彼此的了解，促进 promote。 大家注意 promote， 它在作为动词使用时啊，除了表示促进之外呢，还可以表示升职加薪，而且有时呢它特指升职，职位变高了，官做大了。除此之外 promote 还可以专指市场推广，所以有时我们说某人被升职成了什么什么人， be promoted to 加上这个职位，比如说他是这个 Mary 升职成为本公司的 CEO， Mary was promoted to be to CEO to the company。 当然 promote 的名词 promotion 是这样变化的，专指市场推广 promotion。 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而且是在不同的城市。好，接下来我们看课文。 The Olympic Games. The Olympic Games are held every 4 years, each time in a different city. The games begin when a runner carrying a lighted torch brought from Greece reaches the stadium. 好了，我们可以说呀，这篇文章也好，还是第一段也好，都讲到了西方的这个古希腊的奥运文化。我们看第一句话，奥运会 be held， 大家注意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短语， be held 表示被举行、被举办。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each time in a different city， 大家把这个短语下划线， each time in a different city， 这里它是一个伴随状语，每一次都在一座不同的城市。好了，The games begin when what what? The games 一般呀，这个 the games 专指奥运会。为什么这里用了一种缩略语的形式呢？因为上文已经使用到了 the Olympic games， 下文呢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它，而可以简单的表示为 the games 奥运会。奥运会 begin when a runner carrying a light torch brought from Greece reaches what what? 下面大家拿起笔来，把这一部分呢先用括号括起来。When a runner carrying a lighted torch brought from Greece reaches the stadium， 括号括起来。奥运会呢是在什么时候举行呢？那就是当一个 runner， 这里的 runner 大家想一想能不能把它翻译成这个跑步者。我其实呢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运动员。当一位运动员呀 carrying a lighted torch brought from Greece. 大家注意，这一部分是伴随状语，他一边拿着火炬，一边到达体育馆。所以奥运会开始的这个标志呀，往往就是运动员把一支从希腊点燃的火炬送到体育场，然后才能开始。Lighted torch, light.它在作为动词时表示点燃，这是我们本科要学到的一个重点词汇。Light 作为动词时呀，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有两种变化模式，一种是规则的 lighted lighted， 一种是不规则的 lit lit， light lit lit。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了，什么时候是规则变化，什么时候是不规则变化呢？那就是一个所谓的及物不及物。其实一般在国外呀，我们是区别的这么细了，当然在国外呢有时是可以通用的这两种不同的变化模式。 brought from Greece 是后置定语了，过去分词短语做后置定语，从希腊点燃的火炬是吧，送到体育场里，这时才能够开始。所以在西方人来说呀，大家注意，为什么希腊人一定要把这个火点燃了，才能火炬点燃了，才能够象征着运动会的开始。火就具有了一个非常神圣的意味。我们都知道，人类最早呢是没有光明，是没有熟的食物可以吃的。大家一定读过这个埃斯库罗斯的 Aeschylus 的作品 Promise Respond，被俘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呢，他违背了宙斯的意愿，把火种偷偷带给了人类，人类从此有了光明，有了温暖，也有了可以吃熟的食物，使人类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说呀，希腊它真是一个崇尚火的这样一个国家。 当然此时此刻也是世界亿万人民瞩目的时刻。接下来我们有看到 The athletes compete against one another in various events. They jump, cycle, swimwrestle and show their skills in gymnastics, fencing and boxing. Others test their strengths and endurance in the difficult marathon and weightlifting. The winners do not receive any cash prizes. Instead, the first three athletes in any event receiv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medals.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The athletes compete against one another. Athletes, 注意运动员。上一次课呢，我们提到了在英语中呀，除了用 athlete 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采用 player 或者是 sportsman 来表示运动员。当然 athlete 这个词就显得非常专业了。athlete 它还有形容词的变化 athletic， 也就是去掉词尾 e 加 ic athletic。这个呢我们就不要翻译成运动员的了，而要译作擅长运动的。运动员呢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compete against somebody 表示与某人竞争，注意介词要和 against 搭配使用。运动员呢互相竞争在什么方面？ in various events， events 在这里就不要把它理解成事件，而要理解为体育的比赛项目。冒号呢其实这里起到了一个举例说明的作用了。例如 they jump, cycle, what what， 这里的 jump 我们怎么来理解？其实应该把它理解为跳高。比赛项目有跳高啊，自行车赛呀、游泳啊、摔跤啊等等等等。 and show their skills in gymnastics， 同时呢 show one's skills in something， 大家注意又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show one's skills in something表示在某方面展现自己的技艺。所以说呢他们还在体操、击剑和拳击方面展现出了自己的技艺。上次我们讲到了 shadow boxing， 也就是我们中